对吧？ 福州 正宗地的茉莉花，从哪个角度都值当， 对， 都特别值当的。 哎，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很多人说，光听你和李想在这个节目里边聊， 嗯， 我觉得这个真实度不够啊。那个你们吹的天花乱坠的，没关系，我再给您一个重磅的料啊， 嗯， 就是这个正宗的福州茉莉花茶， 嗯， 是有这个福州当地的地理标志的保护的， 地理原产标志。 对 啊， 那您信不过我们，您还信不过这个人家这个 第三方官方机构， 官方机构嘛，对吧？ 对， 所以今天这个由大师监制的正宗的福州茉莉花茶，一茶牵两地，牵手了这个福建福州，另外一方面牵手了北京， 是的， 人家从南方北上给您把这个茶叶送过来，就是为了让咱北京听众尝尝什么叫好的正宗的大师的这个茉莉花茶。 是的，499，让大家喝走三斤，半斤一盒装，然后呢，三斤的两桶是一斤，装给您一个礼提配友，等于三个礼提，三斤茶499，平下来这一斤茶就100多块钱啊！ 赶紧抓紧这个机会，499带走三斤的大师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一天5-6块钱，您能干什么？ 早上呢，吃碗光汤馄饨，大概5-6块吧。 周末单位楼下的咖啺馆打折，买一送一，好像是7.5块一杯。 我们领导的爱车，第一踩油门，大概就5-6块钱了吧。 生活中的每天5-6块钱，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停一个小时的车，买杯碳酸饮料，喝杯瑞麟羊奶粉，同样的5-6块钱，它不会降低您的生活质量，但却对您的身体进行着物理变化。 是的，都说量变可以产生质变，坚持每天一杯饮料的人和坚持每天一杯羊奶的人，他们的改变不用我说，您肯定清楚。 是， 所以呢，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变得更好。就像瑞麟羊奶粉呢，不仅富含了多种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它的脂肪颗粒更小，老人孩子更合适，是全家都适宜的基础营养保障。 那今天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本档周末版的特别活动当中，您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之外呢，订购6盒3个月的量，就多送一台多功能的媒体播放器， 是 可以听广播啊、歌曲、戏曲、二人转啊、相声、小品等等多种的娱乐形式。 嗯， 市面价值是298块钱一台，那今天订购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送了。 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因为播放器的成本高，货源紧张，只够周末2天的活动。一旦结束，羊奶粉您依然可以享受99元一盒媒体直供价，但是播放器就不可能免费赠送了。 是， 所以提醒您啊，本档活动只有5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说呢，好久没听到买羊奶粉送播放器的活动了，之前送的播放器已经用了2年多了，就等着可以再送一台呢。还有朋友说啊，每次去逛公园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手上拿着一个小音盒子，一开始以为啊是手机呢，后来才知道是播放器啊，想听什么都有，太神奇了。 对呀，光歌曲就分为山歌、红歌、老歌、流行经典和广场舞曲等等，而戏曲分为啊黄梅戏、京剧、川剧、沪剧啊、西剧等等，还有相声、小品、二人转啊、国语、藏歌、儿童故事、世界名曲等等等等啊，这丰富的内容分类 粹清晰，手机大小，音质洪亮，基本上是广场达人的必备神器了。 是， 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6元喝杯瑞麟羊奶粉的同时，就送您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104的朋友说，记得我妈喝的一直就是瑞麟羊奶粉，马上就是中秋节了，给她订几盒羊奶粉还有播放器送，那老妈呢就不会老是无聊的每天给我打通电话了。0372的朋友说呢，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孩子又开学了，我们家又开始像打仗一样了，早餐水杯书包下午点心一样都不能少，忙得就像一锅粥啊，可唯独忽视了自己。 是的，你看每天都在忙碌，可每天的主角都不是自己，来不及吃早饭也一定要给自己冲杯瑞麟羊奶粉喝啊，像各种的矿物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可以增加营养。中午太忙呢，来不及吃午饭了，独立包装的羊奶粉放到包里，随时都可以冲泡，优质的高蛋白可以补充能量，晚上睡不着喝杯瑞麟羊奶再休息嘛，第二天更有精神。 是， 其实说白了每天一杯奶就是基础的营养保障。 嗯，是的，每天一杯奶呢就像我们一日三餐是一样的啊，是需要每天坚持的日常习惯。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天5-6元，不仅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7.0毫克的铁，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而且呢，还有特别为您增加的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哦，对了，千万别忘了啊，还有免费送您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想购周末特别版活动，只限周末2天，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94元喝上整整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送您人气赠品多功能播放器，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2653的朋友说，等天气凉快了，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带个播放器晨练更有劲儿。8993的朋友说，刚刚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天有播放器送，让我赶快给她几个跳舞的老姐妹们一起订几盒，这样晚上就可以约着一起跳舞了。 哦，真没想到啊，有这么多朋友喜欢这次的活动。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是推荐瑞麟羊奶粉的，不是卖这个播放器的。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相信我，瑞麟乳液是民族品牌的骄傲，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诚信经营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的，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啊，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没错了，但是提醒您啊，周末版的特别活动还有最后的1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价值298元的播放器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才付款，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人呢烟酒不分家，烟酒过多，像这两个呢都是直接引起中风的一些原因。除了他们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能够直接的损伤我们的身体之外，另外呢这两个东西长期用的结果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很多生理功能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重要的这个器官，你比如像我们肺部啊，你经常抽烟呢，缺氧的状况就来了，你经常喝酒，特别是大量的饮酒，就损害了我们的肝脏，像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因为有这样嗜好的人呢，非常不好消除，不好消除的结果，最终的结果呢，他们发生中风的比例就要比一般没有这两个不良习惯的人就要高得多得多。到那时候啊，有很多人啊，不管是烟也好酒也好，就知道生命危机了，抢救过来了，知道了真的不能抽烟，真的不能使劲长期的喝酒，甚至于酗酒。因为这个烟啊，它引起我们慢性气管炎、肺气肿、甚至肺部的占位性病变，所以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了，就觉得呢好像这个烟吸进去就是在肺里，其实不是，它是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它的毒素到我们的脑部啊，损害我们的脑，损害我们的心脏，损害我们的主要器官，就研究啊就发现了，而且肯定了烟跟发生脑动脉硬化有密切的关系，就已经肯定的这些这个问题。这个烟草里头含有一有害物质，所以这个香烟燃烧以后所产生的一氧化碳，还有二氧化碳，还有一氧化氮、氨、焦油和烟碱等等，像这些都能够引起我们血管系统的很坏的一些变化。你比如一氧化碳可以使得这个血管内壁反应过强，而使得内皮细胞的肌蛋白收缩，收缩了以后呢，血管的通透性就增加了，促进脂质类的东西沉积在我们血管内壁上，血小板聚集发生动脉硬化，烟中的尼古丁可以使血浆中的肾上腺素含量增加，它可以使已经反应过强的内皮细胞的肌蛋白发生收缩， 其实我们不吸烟的人呢、啊、身体里头也有一氧化碳存在，但是就很低，3%啊2%。但是抽烟的人他就可以达到15%-5%以上。这一氧化碳浓度升高以后就可以使我们缺血缺氧，让我们身体啊有一个氮氧血症，血红蛋白的这个形成，它这个一氧化碳呢跟这个血红蛋白啊亲和力特别强，它强的过程中啊要比跟我们氧的亲和力啊要高得多，那要高300多倍。那这样有一氧化碳或者是有氧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血红蛋白找谁啊？就找一氧化碳，长一氧化碳就缺氧啊。而且呢这一氧化碳跟红细胞血红蛋白结合以后，它不再分离开，它非常的紧，我们的氧气是由血红蛋白携带，而且它到身体里把氧气都放掉啊，那个一氧化碳就不了，这样呢就使人呢缺血缺氧。有一组资料就证明了，每天吸1到2支烟的比不吸烟的发生中风的危险性要高 3.3 倍。还第二个呢就是你每天要吸20支以上，刚才是说的1到20支烟，每天要是20支以上就是你们的一包烟，比不吸烟的人中风的发生危险性要高 5.6 倍。30到40岁吸烟的脑梗的发生率比不吸烟的人要高5倍。50到60吸烟的脑梗的要比不吸烟的高3倍。你看这都2倍、3倍、4倍、5倍的增加。所以这个烟呢是一定不能抽的。因此戒烟是预防中风的重要措施。戒烟是预防中风的重要措施。脑血栓、脑栓塞、脑梗死，腔械性脑梗，就是你最后的结果可能残疾，可能傻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叫做呢，就是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使得这个吸烟的人呢，缺血缺氧，然后动脉硬化，而且呢，使得他这个发生脑中风的死亡率啊，明显的要增加很多。70年代初期啊，就有学者就研究了，它就能够使我们动脉的内壁发生强烈的内皮细胞收缩，这样呢，它就间隙增大，而且蛋白变性，就利于血脂沉积在血管壁上，血小板继续发生动脉硬化。试验也证明了，如果我们的机体因为吸烟缺氧直接损伤内皮细胞，而且细胞之间的间隙拉大，使得这个坏的胆固醇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加速动脉硬化。所以啊，你别忘了，你吸烟以后不管是肺的事儿，要促进和加速动脉硬化，而且对内皮细胞有很大的损伤。还有吸烟啊对脑血管病的影响呢，这个也是很大的。因此吸烟呢，对于脑血管动脉硬化是一个危险因素。曾经有学者啊，就在1972年到78年，有把这个住院病人啊48例恶性高血压跟同期的没有高血压人的比较，发现恶性高血压吸烟数啊多于非恶性的高血压组。因此这个恶性高血压跟吸烟就有着直接的关系。吸烟发生脑血栓的危险性增大，吸烟的时间越长，烟量越大，比一般发生脑血管病的机会要多 2.5 倍。所以这些啊，不管是尼古丁也好，那不管是这个一氧化碳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也好，现在吸烟对动脉硬化的关系逐渐都公认了。那吸烟对脑血管病的影响作为一个危险因素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重视。可以这样认为啊，吸烟是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它对人的心脏血管、周围血管的动脉硬化起到非常不好的作用，已经明确了。吸烟越多，出现动脉硬化的危险性越大，那脑血管病发生的危险性就越大。所以这个吸烟真的说实在的，不管对自己对别人，大家你家里人没吸烟，但是你被动吸烟，照样也有动脉硬化比不吸烟、不吸二手烟的要多得多。要不然国家也不立法，一定要这样做。还有呢，这个烟中的尼古丁啊，它可以使血浆中的肾上腺细胞含量增加。其实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啊，这个激素要一增加，它不但使得内皮细胞损伤，而且呢，它可以导致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发生。它这个比不吸烟的人要高 3.6 倍。 所以这个呢，就更应该，我们这个抽烟的朋友啊，就更应该下决心，比戒掉其他的任何东西都重要啊，把它戒掉，对家人和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对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有的小孩在这个14、15岁、17、18岁就开始抽烟，啊，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有风度的一个表现，其实呢是损害自己的健康，也损害家人和周围同志的这个身体健康。对于心脏病来讲，它这么多100多种的这个有害成分不断的起作用，不断的侵害我们的脑血管，不断的侵害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特别是肺部啊，肺部现在的疾病也非常的多啊，特别肺部肿瘤啊增加了很多，所以呢不吸烟都好，你吸烟就这种危险性，你不管你怎么注意，但是就吸烟这个恶习也会使你的身体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呢我们的祖先2000-3000年前就知道了它可以延年益寿，说它这个吉祥，说它这个富贵，说它可以长寿，虽然这是我们在中国老百姓啊对于灵芝偏好的一种寓意，但是这种寓意已经被现在的科学所证实，确实经常用灵芝用的时间越长，对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的稳定和各个系统的这个生理功能的发挥和内因外因所引起疾病因素的对抗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在长期的应用灵芝的过程中，因为它通过了它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不断的调节我们的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网络所控制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的稳定和平衡，这样呢使我们得到健康，所以呢经常用灵芝的人就发现不断用的过程中睡眠改善了，食欲正常了，然后抗寒能力增加，抗感冒的能力也增加，体力也增强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所以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慢性病在预防上以及在消除减轻症状上和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灵芝因为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的不断起作用，就会使我们呢身体得到相对的健康，而且促进我们一些慢性病的康复。现代医学研究表明10大类150多种中的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好的物质，你比如像灵芝酸，灵芝酸是它主要的有效成分三萜类的化合物，三萜类化合物在植物里都有，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但是灵芝酸只在灵芝里有，而且它有强大的这个药理活性作用，你比如它能够稳定血压，一个它能够稳定中枢神经系统，自我神经系统的这个损伤，这样让我们睡觉好，消除焦虑状态，同时呢它能够使外周血管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下降，而使得周围血管引起高血压占42%阻力的周围的血压能够使它的平滑肌松弛，这样呢就使得血压稳定在正常范围，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微血管的血压都可以让它维持在正常水平，而且呢可以使其他重要的一些器官它的微循环能够得到改善，比如这个腺苷类的衍生物让微循环的瓣膜开放，然后呢氧气氧料带进去，二氧化碳和毒素呢能够带出来，这样呢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通过了这些对于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的稳定，而使得我们身体呢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对于内因和外因所引起的疾病就得到了一定的抵抗。还有就是灵芝多糖也是灵芝非常好的有效的物质，这个灵芝多糖是水溶性的，因此非常好吸收，它可以促进我们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免疫战士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数量增大，队伍强大，促进我们免疫球蛋白生成的速度增快，而且能够很好的使我们内稳定和 灵芝的免疫监视功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标准。那这些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它本身啊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经常用灵芝得到补充。还有就是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E 14种微量元素，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比较好吸收。还有碱性元素啊、钾元素啊、镁元素啊，这些碱性元素那么经常用呢，使我们身体啊这个调整的处在一个偏碱性的状态，这是人体最健康的状态。特别是呢灵芝酸在保护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上，保护我们肝脏的修复作用、再生能力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像灵芝里的灵芝酸 A 具有降转癌酶的作用，灵芝酸提高肝脏解毒能力，灵芝波春醚能够增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它能够促进我们的糖蛋白脂肪代谢的正常，锰元素呢跟我们身体里的胆碱结合，然后消除脂肪。同时这个灵芝酸本身它就有非常好的抗动脉硬化的作用，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这样好的作用。特别是呢灵芝呢它有一个好的作用呢，它就是改善和消除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能够减轻化学有害物质，包括一氧化碳，还有一些什么有害物质气体啊对我们细胞的损伤，防止血小板啊还有白细胞啊还有这个红细胞的减少啊，促进食欲啊，增强健康。这些呢总体来讲，经常用灵芝不但使我们的脑细胞得到很常好的保护，而且呢使这个脑血管，特别是在消除抽烟以后所带来的一些毒素，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